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做到月尾啦，咁啊，仲有几个故仔讲完噶啦，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。咁大飞看天下，只可以大飞看天下嘅频道噶啦。咁黄昏流星群就做埋今个月，咁睇下有冇其他节目出啦。咁小兽与大壮同埋呢个北上广深，咁啊继续两边联播，睇下到可能到下个月又会睇下边一个台直接继续做啦。咁样希望大家追踪 like share 订阅课金，支持所有嘅节目主持人，令到佢哋即系可以有杯茶饮啦，唔好蚀车钱吓。咁希望大家支持啦。咁PayPal 都有噶啦，已经咁我哋登咗出嚟。咁如果可以喺 PayPal 啊、入数银行啊、转数仪啊，咁我哋都有晒所有嘅资料喺度噶啦。咁啊，多谢大家啦。咁啊，黄昏流星群，我系收哥。我做了一个集团的老细，一间很庞大的上市公司的老细的私人司机，做了30年。他有提供住户啊，各样嘢啊，即系俾我住。咁我喺一间大屋度，咁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冇结婚，做了30年，26岁开始做呢、这个屋企所有的秘密，我都知道。老爷好信任我，咁今日我同佢开车嘅时候，佢就讲佢嘅大计，跟住同我讲四个仔啊系点样点样啊，大仔系点样，二仔系点样，三仔系点样，四仔系点样，分析好似咧好快佢会唔喺度咁。卒之喺未落车嘅时候，老爷心脏病发。我想办法抢救他，亦都打了10次车、但是反文无术。临终他跟我讲了几句说话，我摆了一个心度完了件事。四兄弟做完丧事之后，大哥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，当然继承家业。二哥继承餐厅，但是都是集团里面的一个连锁店。第三那个做贸易，第四那个基本上就吃喝玩乐，什么都不想做。好自然地我就帮了大哥手做了私人司机。这位我的新老板每一天一放工，或者根本上开紧工，就在烟花之地情苦流连。每一次我接送他和情妇的时候，他突然间两个会用英文沟通，因为他知道英文不好，他用英文沟通。但是习惯了，我这几十年我都习惯了开一个录音机。录音机不是想知道什么秘密，因为以前老爷在生的时候跟我叫我做什么，叫我做什么，我有时候怕不记得，开车的时候我会录下他，跟着听回录音，然后根据指令去做。我知道大哥很多的秘密，因为做他司机这个当然了。今天我听到一些我不应该听到的说话，不是他搞女人，而是 他和程輝的車那裡，程輝要求自己做生意，要求六千萬，大哥說沒有，跟住程輔在車上面即場跟他做一些口部運動，大哥答應了做他擔保人。當然啦，這段錄音又是我的慣性，我錄低了。自此之後這幾個月做新老闆的司機，開始大嫂即是靜子，她經常打電話給我，經常留言，經常 WhatsApp， 她很多事她問我，因為她很關心她的老公，她想知道她老公行蹤。以前還是做太子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沒那麼出格，現在基本上什麼都做，經常流連煙花之地，找個藉口出差，根本上又去了外國。他很想知道，很想知道在我口中里面得到很多的秘密，变成了两个人成日谈成日讲。家族的生意很麻烦，而靜子是我们的大哥离了私婚之后再娶，之前有个女很反叛，不将他放在眼内，所以其实他相当委屈，很多时候跟我诉苦，我明白的。今天他叫我入他的房，我入到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扑住揽住我，在那里喊喊喊，我不敢动，他喊了十分钟，跟着说不好意思啊，修哥，我想发泄一下，我有很多心里面的说话不能够跟人家说。我出了去，自此之后我和靜子的关系更加密切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我很关心他，他都关心我。在这个环境的时候，公司迎来很多风暴，个第二仔根本上二哥搞个集团生意，财大智疏，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，卒之三兄弟夹手对付他，要他离职，给份干股他，要他离开。他不忿气，当晚喝醉酒，交通意外就离开了。第四那个最紧要有钱收，根本上由头到尾最紧要就是个个月你有粮出就算了。至于第三那个跟老爷好似，好有毅力，好有实力，成日都想斗到个大佬，卒之问私家侦探在各方面在这里想办法斗到这个大哥。慢慢靜子亦都没有再关心大哥的去处，大哥将所有很多无谓的钱花在女人身上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他慢慢将在大哥的注意度放在我那里，直至我跟他发生了关系。但我们由头到尾没有觉得我们在这里犯罪，而靜子根本上就已经想提出离婚。是啊，提出离婚。在这段时间里面风暴再来，因为大哥做担保那个女人，开店的女人，六千万的女人走了路，拿了钱走了路，这六千万变成一个集团数，集团即是老三，老三借着这件事借题发挥，然后将他大使用公司数以权谋私的东西全部摊晒出来，卒之大哥被逼落马，落了马之后仍然可以过个悠游生活，但是不甘心，在这段时间里面靜子亦都同大哥提出离婚。大哥问靜子究竟咩事，靜子好坦白咁拉埋我，话同我有婚外情要离婚。呢件事不能铺张，亦都不能张扬， 咁点？要乜嘢？我同晴子讲，我话我廿几岁，我有能力，我搵钱可以养到你嘅，唔需要乜嘢。但系咧，我听老爷生前讲过，佢话咧喺上水一间郊区嘅别墅，其实即系村屋，唔值好多钱。单栋屋，佢话咧你要咗个栋楼，唯一嘅离婚条件。静子听我讲，乜嘢都唔要，净系就要咗呢栋屋。我哋两个好开心，手续办完啦，我正式迎娶静子。去到呢度嘅时候，我讲咗个小秘密俾静子听，呢间屋一定要攞到噶。点解啊？我带你睇啲嘢，跟住呢栋嘅别墅地下有个地牢，行入地牢里边。有幅画，拉开幅画后面有个箱，开了个箱就看到里面有一个碗，一看就知道是古董。他说是老爷留给我的，他临死的时候说我跟了他30年，他说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件东西是留给我。跟着我下面拿了封信，是老爷的亲笔字，他不想因为争拗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提。但这件事我估值得相当钱，留来我们结婚的礼物都应该挺好。跟着静子在笑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